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涌泉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想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猎鹿帽，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之中，嗅到那味道。 城市的氛围围绕，夜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这是热不落， 你会发现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多。 热不落，热不落， 听我讲，这里就是有太多太多。 日不落，日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日不落，日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本期嘉宾：全英梅。英国男装高定街萨维尔街唯一亚洲人，剪裁界奥斯卡奖金剪刀奖获得者，英国深受皇室喜爱的百年老店 Welsh and Jeffries 合伙人，十多年的英伦生活使他紧密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同时他也是把英国顶级的男装高定介绍到中国的最权威人士。 Cici，伦敦华裔女装设计师，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女装硕士，2015年创建了女装品牌 Fun Affair， 并且受邀参加伦敦时装周 Fashion Score 的大秀，品牌特点东方美学与西方甜美浪漫热烈的融合。 Lindsay 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 Lindsay 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英国是时尚之都，英国有很多世界著名的设计艺术院校，很多人都来到英国学习时尚设计，那么吸引大家的因素是什么呢？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曾经在世界顶级艺术院校学习过设计，他们是怎么样的契机来到伦敦学习时尚专业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Hello， 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辅国日不落，我是你们老朋友 Lindsay 徐佳。那今天呢，还是请到Cici 和小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这期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我觉得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这个在英国的时尚设计院校哈。那么今天，还是请两位朋友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 Cici， 我毕业于伦敦时装学院。 Hello， 我是全，你也可以叫我妹，我在 Sephora 工作。 嗯，两位呢都是这个时尚界人士，所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那么在英国呢，大家都知道英国大学很有名，但同样呢，我会发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认识很多学习这个时尚设计的，所以就觉得哎，这一块应该是英国的一大亮点哈。那我也知道 Cici 和小泉都是曾经在这边顶级的这个院校学习过 fashion 女装设计，那么想问一下两位，当时怎么一个想法要到英国来学习这个时装设计呢？ 全姐先说吧。 我其实应该说我是一个误打误撞的走进这个时尚圈。我来英国比较早，2000年来，当时其实我刚刚高中毕业，也没有想过要具体要学什么。那来到英国之后，当然说像普通人一样学好语言 foundation， 后来大家就都去学了，当时2001年啊，大家都去学 business。 大部分人要不就是好像即使学 accountant 这种都很少，都是好像 business management 啊，这种职业吧。但后来刚好一个很巧合，我因为在国内也学过油画，然后就去圣，就包括有人写推荐信，让我就去圣马丁去面试了，然后还很幸运的，当时大概是500多人吧，然后我是其中一个被录取的。但是其实录取的方式也挺奇怪，是因为我一直收取很多就是关于时尚的变化，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这个所谓的， 对，还没有，我连微信都没有。 没有微信呢，出现的更晚了。那当时没有网络，是拨号的，需要拨号上网的，那个还没所谓的网络的信息。那个我是当时就很喜欢去，就是每天要学英文嘛，那我就去看报纸，包括杂志，然后买或者看哪儿有免费的杂志就要去取了，然后去剪下一些就是我认为就蛮帅的或者蛮美的这个，或者有一些明星穿的衣服啊这种，然后当时收集了很多关于这些的资料，然后其实主要是自己很喜欢啊，就是把自己穿的比较硬一点，因为当时大家其实在本地人都是日本人呐、那个时候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大家走出去都会说哎你是日本人吗，因为大家会觉得中国人还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可以不是有这个能力在英国读书、因为最早期的中国人都是香港人，那就做餐饮的也比较多、对，所以我就这样子开始了我的 fashion 之路。我大一的时候就刚刚有机会就开始就是在这个 Sephora 做 intern， 然后就这样进入的， 慢慢的做， 从女装。对，其实我当时去 Sephora 那个什么 Martin 的时候是学的是女装，但是来 Sephora 之后我是做的是男装。对，其实还挺大的不同， 挺全的。 那 Cici 呢？ 我大概走的可能会比较中规中矩一点，因为我也是从小学画画的，然后所以就是小时候就对色彩这方面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又你知道作为女生嘛，然后就特别喜欢穿衣搭配衣服穿衣服什么的，然后就最后进大学的时候选了服装设计，然后我之前是中国美术学院的，然后毕业以后就想说就如果还想要继续在服装这个行业走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于来英国，因为就之前可能朋友问过我要去美国 Parsons 还是来英国，但我比较偏向于来英国，因为我觉得英国的整个服装的历史是比较完整的，其实在很多 最时髦最前卫的服装都是出自于欧洲，然后美国可能会偏向于靠快消一些，然后 high street 一些，但是在英国它可以接纳不同种类的服装，比如说你在路上可以看到有些人穿 punk 的，或者有些人穿复古的 vintage 的，或者是穿极简的，或者是非常的 edgy 非常的黑暗分的，就你可以在英国的街上看到不同种类的类型的服装，但在美国你可能看到的都是穿牛仔裤或者穿 T 恤的，对，所以就整个文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偏向于来英国，当然也有考虑过法国，但那要学法语嘛，所以而且英国的学设计的学校特别的好，特别出名，比如说像整个 UAL 有伦敦时装学院，然后 Central Saint Martin， 然后 Chelsea， 都是非常棒的设计学院。 没错没错，那就是我有个好奇哈，那学这个服装设计是不是都得会画画呢？ 当然，就是我觉得如果是选择服装的学生的话，如果他们对服装有兴趣，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画一些东西，就是可能不是说专业学习画画，但他们都会可能对颜色啊，或者对整个，因为服装是穿在人体身上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人体都会有一些敏感度，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对整个 silhouette， 就是从英文的角度来说，就是对造型或者是形状会非常的敏感，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想要用笔画一些东西。 嗯，但现在其实像这个电脑技术越来越发达嘛，那是不是现在用电脑画也可以取代用手画了呢？ 这个其实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还必须得是用手画，所以 没有一定要电脑画。 对，然后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他其实对你画风或者怎么画的好，其实并不是，其实普通任何一个小孩也可以画的，他都可以接受，他反而重视的是你的风格，画的风格，包括 illustration 的他的这种整体的风格，这个其实是对你是跟你之前您的有没有艺术底蕴是有关的，因为我发现我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之一就是我开始圣圣马丁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国内学的很多油画是就是那个有点浪费时间，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成为我并没有想成为一个画家，我当时其实是对色彩很敏感，对，后来我们因为在国内都相对于写实性嘛，当年我学的时候还偏写实性多一点点，没有现在的这种就是这么多不同 多一些，特别是油画，如果北方的话可能偏向 是人像，包括食物啊，还有那个野外的那个 偏写实风格， 对，偏写实风格多一点点，但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和我对我这个在国内学过，我觉得其实是完全 不一样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因为就是包括你的老师就会说，你要是学的画，你要是像画的跟照片，那你还不如拍照片。对，所以就是改变我挺大，后面之后的画风格，包括对，其实他更希望是里面你 understand 他的这个艺术感。 对，其实好像说，有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叫 McQueen 嘛，好像他的绘画功底其实不是那么强，但他却很有名的设计师。 是的，他其实如果你看过他的画，大家会说哦，很有风格，非常有这个好有艺术性。他其实，在我当年去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学校还在 Charing Cross Road 那边，其实他的话就是随便走廊是贴的，因为大家那个时候他已经出名了嘛，包括那个 John Galliano 那个时代就在，都是我们的所谓的这种神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 illustration 是在墙上贴着的，那我们当时就会觉得，哇。他画是什么？然后还常常有那个John Galliano的把它放在旁边，然后你就觉得John Galliano画的是好优美好美，然后你觉得马奎的不 懂他到底在设计什么东西。 他说像儿童绘画是吗？ 嗯，其实也不知道，他的风格就差不多那样子。我觉得也不确实，儿童绘画还有很多色彩，他其实也没有，就一个小人在一个纸上，然后你不知道他画的到底是什么样。 他蛮暗黑系的， 对，就是所有他很多画都是黑色的， 对，用炭笔画的，画羽毛啊什么的。 对，所以其实你可以说现在来说，哦，它是暗黑系，它其实当年是还没有，大家可以说它是自成一体的风格。 对对对， 所以其实它出名也是在于，就是它以前在 Sephora 时就工作了， 动手能力强。 他其实是一个苏格兰人嘛，其实他对他就是他做了后期的很多设计的时候，他加入了很多苏格兰的元素， 对， 包括他自己 家庭的东西，包括 他自己对这个英国啊、苏格兰啊很多这种种族不同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像很多中国人也是设计关于自己中国的一些元素 文化。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经过了那个文化，你自然想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东西融合在设计当中。 对， 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本期嘉宾全英梅 CC Lindsay 刘。英国的时尚设计院校每年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学生前来学习，这些艺术院校难考吗？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教育方法又是什么呢？中国的学生在英国学习时装设计的优势与劣势又分别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那说到就是来英国这边来学习这种时尚类的艺术院校的话，难考吗？ 我觉得如果你直接想要从中国然后考到国外来，可能会需要，就可能难度会高一些。因为很多在当地的学生都会上 foundation， 就是会先上一个预科。然后为什么？是因为服装或者是其他的设计类的专业，它的那个技术要求会比较高一些，所以他需要先提前上了预科，然后大概学习一下该怎么进入这个进入这个专业。比如说会了解一下哦，该怎么学习绘画啊，或者是怎么去了解面料啊，或者是一些 textile 材料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英国非常好的一点，他会先设计一个预科，然后让你先了解一下，然后再由你自己来决定你是否还要再进入 BA 或者是 MA 学习。 那么现在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来英国这边学习时装设计的中国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家里能力水平也越来越高。 那其实像这种我会发现，哎，在时尚行业真的是感觉像，而且很多学了这边的学习了时装设计朋友，他们都喜欢比如说自己做自己的品牌，或者是回国去发展。那么像中国的孩子在英国这边学习这个时装设计的话，有没有优势呢？或者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呢？ 我觉得优势可能是因为他经历了两个文化的冲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像璇姐之前有说过，就是其实中国人学习的能力是非常快的，而且中国的整个就是经济发展和一个社会的一个状况是和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 fashion 这个行业内的话，中国其实是后起新秀，所以他们在这方面还不，其实在某一种程度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时装行业是不还没有那么成熟，可能制造业非常的成熟，然后 但在设计的方面是还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所以呢，他在出国学习以后，他会了解到是作为一个好的设计师，应该去如何去思考这些设计这个过程和如何去激发自己的灵感吧。然后优势在于他其实很大程度来说，你等于你有两个文化的加持，然后再加上你本身语言上面也会有优势，你就可以去跟亚洲的做一些交流啊，或者是就是可能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市场，然后在销售方面可能会好一些。然后但弱势就是在于有时候中国的学生会比较古板一些，就是可能在思维方面难突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觉得我身边还有其他学这个时装设计的朋友，他们就说在这边他们学这个 fashion 和国内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在这边老师会让他一定要把他这个想法是怎么想出来的一定要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中国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说其实中国和英国的一个就是设计的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样。就中国他可能因为我在中国也学过，然后在英国也学过，就在中国的时候他会教你所有的方法，他比如说像大一大二的时候他会让你学习一些最基本的，比如说如何用电脑绘画，然后如何就是试版，然后或者是如何就是我们甚至大一的时候还有专门的绘画课程，然后先让你学会这些 技能 以后，然后才会去考虑说设计然后做个系列。但国外不是这样，就英国他可能是希望你先有你的想法，然后你先发挥你的想象力，无论你想到的是什么，然后到然后去表达给你们的 tutor 或者老师听的时候，老师再去引导你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你的这个之前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思维的转换过程。然后其实这就我觉得之前有说，就是觉得中国和美国这个教育的方式是比较像的，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方式的话会有点抑制自己的想象力。对，因为你可能你觉得哦，我必须要用这些方法才能去实现，但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要根据之前老师教的。对，可以自己去寻求一些自学一些能力去实现。 其实这个也跟其实上学时候的年纪很有关系。当你在十多二十岁的时候，你其实思维最跳跃的时候，你其实可以迸发你的这个思维能力。包括其实英国不只是这个关于文化也好，关于设计也好，包括任何的一个院校，它是教你怎么样去学习你的思维方式、制作方式、 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 对，它是对你之后的这个，包括你进入社会，你怎么样完成你自己的表达能力，是很就是还是蛮相关的。 对对对。 但是这，比如说你的技能很多可以在你之后再学。那么其实技能是不管是你多少岁，只是说学快学慢而已。 对 对, 对。 但是都可以去学，花的时间都可以去学。但思维方式不一样，思维方式只有能在你某一个点之后，你可能固定你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 对， 所以你已经就缺少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创造力。 所以就是在英国这边，他是希望每一个人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然后拥有自己的这个思维体系。 对对，我觉得就像是很多，就像刚才林姐有问过我说，是不是很多学习设计的人出来就要做自己的设计品牌，或者是独立设计师的品牌？其实我觉得，就像现在 Vetements 那么红，然后甚至入驻了 Balenciaga， 其实在于我觉得 Balenciaga 看中他的也是他自己，他们是一个小的团队，他们有自己强大的思维体系，就像 Supreme， 他能运用自己的思维体系去得到他所谓的粉丝。 那其实现在在这边学习哈，比如说我今天在来录节目之前呢，我就去看了这个朱亚圣马丁的这个毕业展，然后其实我觉得每次去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 CSM 的特点就是天马行空一点。 对，就觉得老师就特别鼓励学生就无限去想，然后把它实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些那个设计，比如珠宝设计的时候，比如我还跟一个朋友聊呢，我说以前珠宝都是戴在脖子上，现在他们不单单是设计戴在脖子上或者手上耳朵上的，他还设计比如说戴在屁股上的。对，我就说可能学习珠宝的孩子们压力比较大，因为前面的 同学啊，或者什么，或者是早些年毕业的，都已经把那个戴在脖子上、耳朵上、手上都设计完了，所以现在孩子们只有往其他部位来进行设计了。嗯，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在这个三杯肉的一个酒吧哈，所以呢可以听见我们旁边也是有朋友，也是非常有酒吧的这个氛围。那么像这种毕业设计，或者包括在每一年像毕业院，就是这些艺术设计院校，也会给毕业生一些舞台去呈现和展示他们的作品，对吗？ 对，就像你 Green Show 是一样的。就是 CSM 最近很BA 毕业刚毕业，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学校然后隔出一部分，然后作为展示他们的毕业设计。其实国内也会，国内每次毕业的时候也会有自己在学校设立一个展厅，然后展示。 对， 而且我们会有，就是如果是服装系的话，都会有走秀什么的 ，internal show 或者是 degree show 都会有。 我是觉得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有了你完整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对色彩，对很多这个新型动物，就像我们说我们成长的时候，对新鲜动物是新鲜的事物是有这个敏感度的。那到了你怎么样把这些新鲜事物呈现出来，就是你思维的迸发的时候，都是在这个二十岁十多岁，一直到你可能是25岁30岁，你真正入职之后，你可能被外面的社会环境，被很多的周围的包括人与事物啊，都改变了你自己很多。包括你就刚才就像我之前说，人到了某一个程度，就会你对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要求啊 style 都非常很确定， 很明确。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年纪，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很多迸发的事情，这也改变了他们将来想要做的事情之一。这个可能只有你在学校可以做这样子，到了你真正进到社会，这种设计或这种你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在市场存在的， 对， 但是呢它绝对会影响一个市场，或者影响我们，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流行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未来这些，能我们知道几年几十年之后，没有人很肯定会不会这些这个所谓我们戴在臀部上也好，我们戴在这个以前 你 胸部上的也好，它就成为一种流行了。所以就一直包括在英国也好，全世界是需要有这些人去带领这个一些新型事物的出现的。那你现在几十年前可能只有印度人戴可能手环、 手串 戴这个 闭环 啊，这些包括可能脚环啊，这些很多东西可能是更民族之外的， 对， 我们看可能是很 out 的东西。那现在这些已经 反过来流行了， 就在任何的一个就是高阶时尚都有出现啊。对啊，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边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本期嘉宾全英梅 Sissy Lindsay 刘。英国有几所不同的时尚设计院校，比如中央圣马丁、伦敦时装艺术学院、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等等，他们都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呢？两位嘉宾都曾经在英国的设计艺术院校学习过，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说到这我还有一个疑问哈，比如说那像这些学校它培养的学生比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把它展现出来，但这样的思维方式会出现一个和商业并没有对接的这样一个状况呢？只是说他可能就作为像一个培养艺术家，或者把这艺术这思维方式培养出来，但是他的产品可能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商业化的呢？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商业化是在于人为基础的，如果说你东西做出来以后你都会有人认可，只不过在于这个认可的人的基数有多大。如果说当他已经有一部分的受众群了，或者是有一部分顾客的支持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商业化的一个东西。而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内的学生可能是觉得他们的文化成绩不好或者什么原因，然后他们才来选择服装或艺术类的行业，但在我认为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服装设计或者是设计院校的设计师出来其实智商都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能融会贯通很多东西，比如说可能有些人觉得哦，艺术家英文肯定是不好的，或者就中国的艺术家英文肯定是不好的，但我觉得这不是，我觉得只要是很聪明的人都可以做好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就像有一句很熟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设计师的思维是更广泛的。 说到这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现在作为我一个非fashion 行业的人，我去看比如说这个服装，会比如说现在有设计师品牌或者是独立设计师品牌，还有就是可能有些高阶品牌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奢侈品牌卖得很好的，那么他们这些定位或者是怎么样都是从品牌它本身去定位，然后包括这个设计师的这个 设计风格， 对。那像这些又是比如说从这个毕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又是怎么样能够进入不同类型的这个行呢？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跟设计师本身的经历很有关系，然后可能就像比如我们刚才聊到的 McQueen 行业内的人士，然后接着做了自己，就是可能有人 sponsor 他，然后做了自己的品牌。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有些设计师他出来以后他做了设计师，然后有些设计师他出来做了自己的品牌。很多时候也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因为可能有些人他比较喜欢为别人工作，就是为 已有品牌工作， 对已有品牌工作，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能得到更多的支持，甚至说就是他能得到，他觉得他自己的能力可以更得到发挥。而有些设计师他做自己独立设计师品牌，是他觉得只有做了自己的品牌，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的风格太 unique 了，太特殊了，所以只有出来做自己的品牌才能得到别人的欣赏和认同。所以我觉得还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还有资本，当然资本也是有关的。 但我觉得也很大的一部分也有当时说包括你的工作机会啊，想完成你的想法或被人认可的一个方式都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是挺希望，他又希望他是一个很矛盾的，他很希望是他是全世界唯一可以懂人性的或者懂很多时尚的，但与此同时他又希望全世界都可以认可他。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做一些很多创新，与此同时有很多设计师他遇到他的瓶颈嘛。这个因为他本身这个行业和这个时尚这个行业的更新度太快， 对，感性。 对，而且大部分你不包括是设计师也好，做关于 fashion 这个行业的好，其实他们的感性都比理性强很多。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对艺术的敏感度啊，包括他们对人性啊，都其实比很多人都更 sensitive 一些。所以 所以才能做这行，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对， 嗯 嗯，对。哎，我还发现特别有趣的现象哈， 嗯， 就是好多设计师，学完设计的，挺多的都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做一个品牌，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只有人的名字才是 unique 的吧，才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属于自己的，然后这样他才就像是同名设计师品牌一样的，他觉得就是用他的名字才能代表他和代表他的设计， 嗯， 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像我自己做的品牌，我就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因为我喜欢很多风格，但是我做出来的可能只是，就是我思维定式中的一种风格， 嗯， 然后所以我希望我的品牌名字是可以代表我这个设计风格的，而不是我自己本人的，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喜欢非常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名字是可能这个时候是代表不了我自己。 嗯，哎，那说到这里，我还想问，比如说在英国设计院校里面去学习的时候，老师们会给你们开设，比如说怎么样来经营一个品牌，怎么样来运营一个品牌这样的课程吗？老师也会给你们说，嗯，你们如果想做自己的独立设计师，最好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做这个品牌吗？ 哦，那肯定是没有这样说啦，就不会说，嗯，哦，你做自己牌子，你应该用自己的名字来，倒是没有这样说。然后不过就是会有很多的选修课，你可以去选择，就他们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做 crossover， 比如说啊，因为设计院校里头也会有，就像 LCF 就会有marketing management fashion management 都会有，然后你可以去旁听他们的课，或者是你可以去选修一些他们 tutor 上的课，然后就是可以了解一下怎么去做一个品牌。 对，可能当时跟我读书的时候还差别蛮大的，我觉得包括 smarting 比较少，可能 对，可能更趋向于说你的思维方式，包括我们出一个，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去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让你去看伦敦的变化，就是我忘了是哪一期的这个就是一个题目了，一个老师，我也不记得是哪。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在 Canary Wharf， 每天就去那边待了好久，就是每个星期，他可能其实并不是让你去。它并不是让你去设计或者这些或者怎么样去 marketing， 可能是 marketing 可能偏向于让你去 inspiration 这样子，怎么样去创，所以你要看是 marketing 的它的 MA 或者 BA 的 show 和这个 LCF 和每个大学还有包括 Chelsea 都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就每个学校它其实都有它的 特点。 更 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格日不落，辅格日不落。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本期嘉宾全英梅 Cici Lindsay 刘。英国的时尚设计院校是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的，那么他们是如何实现作品商业化，让设计师不但能够设计好的作品，还能够让大众认可并且生存下去呢？另外，为什么大多数设计师都喜欢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品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每个学校它其实都有它的强项， 好像以前 CSM 都没有 handbook 这件事情， 有 有 有啊，就是你开学的时候， 也有，他每一个也有，又是他的 都有， 对，好像奥特我不记得了，我就是有点喜欢，但是因为这个这个设计学校当时我学的时候好像和现在还差别蛮大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好像没什么中国人， 对， 就是现在就这个 这么一直都少一些， 这个不是，这个是完全连 SF 这些都很少，这其实是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发展有关很多，因为当大部分的所有的国家的那个这个经济发展好了，包括你的资产更丰裕了，你就开始在想怎么样让你的 insight 包括你的这个人怎么更有艺术感，生活方式更好一点，这就变成有更多的，以前我们还可能最早我们出于温饱之后还有就是穿着这个对，就怎么样就大概穿一件好，就每年能保证你买两件衣服已经很好的这种程度来说，和你后来这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你想要就是就开始有我们所谓的 dream 之后，你就有这个包括你的不同的文化学习啊，以前包括音乐也好，这些各行各业，就是我所谓的艺术已经不再是设计师艺术， 对， 音乐、油画，这些都是 对。那刚才你们也说到，就是在英国的这几所其实设计院校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那他们特点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相对于 CSM 来说，LCF 会比较的 CS 可能就是中 说什么 对圣马丁， 圣马丁，然后 LCF 就伦敦时装学院，我觉得伦敦时装学院会比较理性一些，他而且我读的是 MA， 他 MA 其实就是在教你怎么做自己的品牌，但是当然不是从商业的方向来说，是在你做自己的作品的方向来说，他是希望你可以成一个自己的体系，或者是说在做一个产品，应该这样说，对，就是教你该怎么 production。然后 CSM 的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 CSM BA 的，然后他们会比较偏向于去建立一个画面，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个艺术的画面，一个设计的画面，就是他让你把你的所有的你内心或者是你脑你头脑里头所想象到的东西全部都展现出来，所以它比较天马行空，或者是比较我觉得比较热情，对，所以它是会偏感性一些多一些，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CSM 的学生都可以独立的作为一个品牌的主设，对。 那像切尔西学院呢？ 切尔西比较偏向于纯艺和 textile， 就是偏向于材料方面的。 材料。 对，还有家纺啊，然后工业造型啊， 针织 对。然后他们的那个纺织也非常的厉害，当然他们纯艺也很强。然后 LCC 是偏向 image 的，就是比较偏向于影像设计的，然后就是关于视觉传达 communication 啊这一块的。然后 RC 是也是偏向于纯艺多一些。 这都是哪些学校？我们就不懂的都不知道。 是皇家艺术学院。 然后皇家艺术学院， 它比较偏向于 LCC 呢？ LCC 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对， 对， 那个 RCA 是偏向于 皇家艺术学院， 然后他们的珠宝也非常的强，他们珠宝，然后还有行为艺术，然后他们的服装设计也偏向于对， 但是他们只是 MA 而已， 对 ，BA 是针对本地人， 对， 没有针对国外的。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在英国都学习过这个服装设计吗？那你们觉得就是在你们人生当中，在比如说小泉是在圣马丁，然后呢CC 是在对 LCF， 那么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包括我对很多事物的就尝试新鲜度，反正我只是说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我是特别喜欢新鲜和刺激的东西，这可能跟本性也有关系啦。还有我也蛮欣赏很多视觉，包括一些创新的，对，即使它并不是做得最好，对，其实我觉得还蛮好，我也很就是。包括我觉得这个跟我就是破坏了我之前学过油画也好，就是我们蛮 喜欢去看画展的，而且很多很多这种不同的画展会让我觉得还蛮多的一些新的理念。其实最早就像很多艺术的来源不就是画吗？我们最早期就是没有时态的时候是音乐画了建筑，然后 对 时装其实一步一步过来。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多的对我的思想的想法，包括跟我现在的工作，其实三鹿肉包括是一个相对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包括我现在就是包括在三鹿肉工作之后引进了很多新的做法和想法，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东西。 那西西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算是一个思维的解放吧。我觉得因为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以后可能会就是进公司了，或者说可能其实那种感觉特别像是你自己是一个工程师的样子，就是你学了很多的技术，然后你就去公司，然后你就用这些技术去支持你的人生吧。然后但是反而在出来以后读了 MA 以后，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一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建立。所以为什么创立自己品牌，因为我觉得品牌其实就是代表了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思维方式和我对女性的一种看法，所以我做出来的衣服就会代表就其实蛮像我眼中的女生那种感觉，所以就更希望自己觉得合适的一群人可以穿上自己做的一些衣服，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就会大概开始意识到我要创造出什么东西，然后让别人去能感受到，对，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学习，比如说在这些院校学习之后，应该是建立了非常好的一个与国际包括和国内时尚行业相对接的一个社交圈吧。 那肯定也是，现在国内非常多的都是我们的校友， 对， 都是UIL的校友。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经常比如去看时装之后就这也是认识，那也是认识的。 这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因为时尚的出现，包括时尚学院越来越多的华人的出现，真的是因为时尚是一个 open 的一个行业，希望所有人都加入或者参与这个行业，或者是表现的一个行业，就在外表可以尽量的表现，比如希望你看到我怎么穿，或者再怎么知道这些品牌。所以因为是这样，最后就很容易你在英国就有一帮这个圈子的人，可能在英国的一帮志同道合的圈子里面的人， 对， 即使可能不是同行，但你可能都会在某个场合认识到。 对，而且现在我发现就是来英国学习的中国人真是越来越多，尤其在这个时尚设计这一块，包括今天去看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毕业展的时候哈，那个男装那块特别有意思，那个他有个门上就贴了名字嘛。我觉得80%好像都像是中国人，至少70%。我说现在哇塞，中国的孩子那么多， 现在 BA 的男生中国人特别少， 是吧？ 特别少。 现在 的朋友他是唯一一个女生一个中国人。男装可能会少一些，女装可能会多一些。 可能一般大部分都就是最早大家都认为所要的设计其实是以女装为主，男装还是最早，但是这几年其实男装都是增长了40%以上的这种， 对， 40%-50%这样。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了就是在英国的这些设计院校的一些故事哈。其实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片面的感觉。对，但希望以后呢，两位还可以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英国时尚界的一些有趣的内容。好的，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辅国志不落》。本期节目由英国时尚设计院校超厉害俱乐部赞助播出。希望本期节目能够让各位听众了解英国的时尚设计院校。编辑：活泼开朗、特别爱笑的姑娘敏敏。制作：音频界的超级大人兼奶爸台子。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哟。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